好。咁啊，今个星期继续有呢个案八法律点评啊。咁上个星期本来有嘅，咁啊，由于小弟咧唔小心咧整坏咗个 file， 所以咧大家冇得听啦。咁唔紧要啦，我都 recap 翻啦。咁大概其实都讲翻嗰个 topic 嘅啫。咁就上个星期其实都系最 hit 发生嗰单事，就系关于我哋啲知名人物嘅仔女喺大陆 藏毒 案、藏毒、贩卖毒品。咁其实咧之前咧呢个涉嫌人芒果仔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嘅。咁啊，其实今次同嗰次有咩类似嘅个案咧？咁样样吓， 都喺大陆 啊， 都系喺大陆。咁啊，呢啲毒品案咧，其实即系两岸三地，全世界都有啲共通嘅地，即系共通嘅特点嘅。 系， 即系睇你犯嗰、那个，因为你讲毒品咁好多样嘢噶嘛。 啊， 咁你包括就制造啦，系咪？制毒啦， 最简单自己吸食啊。 食啦，咁啊嗱，香港又喺第六条咧，就制毒，即系危险药品条例。 嗯。 第八条就管有，即系 possession 啦，危险药品，即系管有用途，系咪？咁啊，藏有啦，吓、啊，咁啊，大麻嗰啲另外一箱噶啦，贩运啦，即系运毒啦，危险药品都贩卖啦，贩送、贩运啦，吓、啊、叫佢贩运。咁咧嗱。第四条、第五条咁样齐晒，咁啊，但系你话系咪同一样咁严重咧？就唔同噶喎。嗱、我哋用常识去讲就简单啲啦，费事即系咁烦啦。你估都估到嘅，吸毒系咪应该最轻咧？ 哦，系咪伤害自己啫？ 系，因为其实行为问题系咪？即系、就是、要用啲毒品刺激下自己咁样。好啦，咁你话依赖毒品，即系等于妓女通常被同情啊嘛，依赖妓女开妓， 依赖毒品为生啊， 啊呢啲人就应该重啲啦，系，咁你就可以自然估到咧，运毒咁啊 ，trafficking 啊，制毒系嘛，提供长火，提供毒品啊，咁呢啲全部都会重咗好多啊，最轻咧就系吸到同床嘅毒品。咁咧，我记得以前，而家个 law 改咗啦。以前咧就仲分开嘅。 你讲喺香港啊？ 香港佢简化咗啫。佢以前分开就系藏有毒品就可供贩卖用途，同藏有毒品咁啊两个罪嚟嘅。可供贩卖用途当然系严重啲啦吓。咁而家就系贩毒就贩毒啦 ，trafficking 系第四条。咁啊贩毒啊好紧要啊！终身监禁嘅、哦， 嗯， 贩毒系最严重嘅，终身监禁。制毒咧十五年，提供地方咧十五年，贩毒 系 就最严重，啊，最严重可以终身监禁。提供场所咁嗰啲可以十五年。咁啊，调翻转最轻咧就系藏毒同吸毒啦。咁咧都话七年嘅呢啲。咁即係簡易嗰啲就三年啦，咁都係嚴重罪行嚟嘅，所以千祈唔好制。即係呢啲呢毒品呢啲一涉及呢基本上都未必可以罪犯自身條例 cover 到嘅。即係多過三個月都冇有簡單嚟講。咁佢係 possession 啦 ,smoke 啦飲吹啦燃烧啦即係吸入啦。燃脂啦、注射啦、啊、燃脂啦、服用啦，类似啦呢几种情况咧，咁咧都系犯法嘅，即系吸毒都已经犯法噶啦。 咁但系而家放置喺大陆个情况有咩出入咧？吓、啊， 咁啊，你见两个人个即系情况都系不同噶。啊，房祖名同啊柯震东啊， 系 咁柯震东咧就好似话两个礼拜走得噶啦嘛。 啊、 即系翻台湾，因为佢系吸毒啫，咁啊又认晒衰啊咁啦吓。咁当然嗰度都仲有另一个 issue， 即系唔系好尊重呢个无罪推定咁。即系嗱，我哋话点解嗰啲疑犯唔可以讲佢个名啊，唔可以咩姓？ 好似有公审嘅嫌疑啊嘛，又系。 啊，佢直情系带埋佢搜集证据啊，影住佢嗱，呢啲系咪你啊？呢啲系咪你咁？唔使审啦，喺镜头面前认晒啦咁样。咁你话啱唔啱？我就唔 其实我又唔系好想 comment 嘅，因为咧，即系一处乡村就一处例啊嘛，系咪？ 唔系喎，呢啲唔符合呢啲啊现代法律嘅标准嚟噶喎。 现代咩为之现代咧？系嘛？即系现代都系讲呢二卅年啫，西方咁都好多冤案啊咁嘅。香港都系衰衰地，都系走翻转头噶。你见，即系廉署好中意大龙凤啊咁拉人嘅时候，咁香港都系。是你嗰啲人即係咪尊重呢樣嘢，重唔重視呀咁啦。咁大陸一定係差啲啦，因為啲罪案就多啲啦，係咪？咁你去到北歐嗰啲根本都冇罪案嘅，咁佢一單半單就好矜貴㗎啦，係咪？啲加入嗰啲酒店咁嘅，咁社會好進步就梗係咁啦，係咪？社會唔進步就要努力打擊啲貪污犯罪啦。咁就好囉，遊街嘅以前文革時候，唔係文革七十年代都仲有遊街嘅大陸呀。咁即係你我哋依家讲个游街有乜问题，嗰阵觉得呢人游街冇囉。即係咁样你羞辱个人佢又唔会犯法啦嘛。咁但係依家国际标准就呢啲係侮辱人嘅人格㗎嘛。即係你顾及个人嗰个尊严㗎嘛，係咪？咁你嘅叫嗰个柯震东嘅明星嚟㗎嘛。咁即係嗱，你对住个镜头喊啦，喊一轮啦，又认错啊，又闹自己啊，咁样。咁就放你走啦，咁都会焗住啦，因为驚你大陆唔知咩事㗎嘛，咁唯有咁囉。咁咧就变咗好唔好啦，系咪？我哋睇咯，即系唔系一个文明社会处，即系对待罪犯个观念。 即系同你氹猪笼冇分别嘅啫嘛。 唔系做唔做罪？ 犯咗啲村规咁样样，咁大家觉得系就系噶啦，咁样唔同。 系咁，佢都叫做跟咗法律嘅，嗰、那个人系真系吸毒，系咪？不过就唔系好有，唔系好保护个疑犯啦。咁啊，但系未必等于冤狱噶嘛。即系可能系做咗，不过唔系尊重佢嗰个疑犯嘅人权啊、个人尊严啊嗰啲。咁啊有国际公约签咗嘅，即系唔可以侮辱个罪犯呢啲，其实签咗嘅，中共都签咗嘅。即系所以系后屘取消咗啲游街啊嗰啲嘢啫嘛，游街示众啊挂个牌喺度咁。咁以前系有啲咁嘅衰嘢噶嘛。 啊， 好似八年、八九年都仲有嘅，九十年代应该冇咗噶啦。公开冇咗啦，一定乡村地方好难讲啊，但系大城市应该就冇咗呢啲即系唔文明嘅做法。咁啊， 唔系喎，上个礼拜先睇一段片，嗰条友偷嘢，个女人咁样样，啲又系唔快报警喎，喺街度绑住佢，跟住有人掟佢，吐佢口水，闹佢咁啊算噶咯喎， 打佢添啦， 系啊， 私刑添嘛。 咁但系拍埋片嗰个人，拍片嗰个又冇真系报警噶。 你有冇睇啲有冇睇翻啲粤语片啊？以前拍戏啲 呢段来源就系 K 宝新闻嘅 ，OK 啊 ？K 宝新闻唔系啊，我讲我哋香港嗰啲粤语片啊，有嗰个桥段啊，好中用嘅，就系咧有狐狸精咁样咁啊，跟住成班阿太咧就冲上去打人。你见知唔知有呢咁嘅桥段嘅？捉黄脚鸡啊？ 幻想到。 系喺粤语片里边噶，成班啊，李香琴啊咁带住啲人啊，你个狐狸精咁啊冲上去，就捉奸在场咁样打个女人啦咁咯，咁啊即系视为正义行动噶，咁啊时代唔同啦系嘛，即系我哋依家就唔会有呢啲嘢咧，你咪即系袭击人系嘛，上门打人，踩墙吓，即系踩墙因 为系噶， 闹交打系嘛。即系你咩事啊？唔啱噶嘛，系嘛？咁啊，呢位柯震东走得咧，就因为佢认系吸毒啫嘛。 嗯。 咁但系黄祖明咧，就有两样嘢严重好多啦，提供毒三样嘢提供毒品啦，啊，两样啫，提供毒品同场地咧。咁佢可能仲拥有比较多啦。咁啊，贩毒喎，贩毒，佢自己去食咧吸毒。同埋提供场所俾人咯，提供设施，提供场所设施，咁啊已经系严重咗一大橛噶啦， 收到500克添啊， 500好多啦，成村人食嘅，真系几百人食嘅可以，所以咧 你磅下包烟就大概几重，跟住就睇下知道见到几多挥咯。 大陆嗰啲法例咧，我记得我睇过嘅，即系唔系你上网都揾到嘅。佢咧个写法咧好得意啊！超过几多克啊判几多？超过有写埋噶，超过几多克就即系佢越多越严重嘅。咁所以咧， 即係判幾多刑呢，其實基本上係可以睇到，係預知到嘅，越多就越判得重咁嘅。咁啊，裏面話會死刑啦、死緩啦嗰啲咁啊，咁你坐十年八載都大劑啦，係、哦、咪？ 跟住又話咩唔知江，跟住阿成龍為咗救個仔啊，唔知呢個江交定雜交好啊咁樣啊，好笑啊！聽呢個係啊，純粹搞啲力嘅啫，唉嚇。 嗰啲就唔關事嘅。 透過呢個非正常嘅權力系統嚇。 咁啊，大陸仲有呢啲嚇，我哋某知名人士都提早咗年半放啦個仔，係咪先？即系大陆咪有呢啲咯，其实好混账噶，即系太儿戏嘛。咁你一般人就啊依法办理，跟住一又只要你有关系有，尤其是政治上有啲联系咁啦，就可以系冇事，提早释放，又当冇嘢咁。咁你都唔使解释俾人听，系咪？ 啊， 烟法管有设备等等，租客啦，拥有人啦。提供船啊，嗰啲都系嘅，好得意嘅。咁啊，嗱，讲开呢样嘢，仲有一样嘢值得介绍嘅，就系藏毒嘅案啊。嗱，你吸毒啊，容易证明你吸毒啊， 检 验咪知啦，系嘛？就算唔系现场拉到，你一验你个毒瘾几即系好深嘅，你每日都唔食唔得嘅，咁啊，即系已经证明到啦。但系咧，藏毒呢就你知係好容易会有冤案喎，所谓。因为佢个法律定义呢只係呢嗰啲毒品喺你呢个控制范围里面。佢即係 possession 啦，或者现你个 control 啦，喺你个控制里面。咁呢就假设咗呢係你嘅嘢。咁数量一大就当係假设咗係反毒啦。咁你知反毒几大件事呢，死刑㗎嘛，好多第一世界国家都。咁咧，但个法例咧，大家都差唔多啊，就系、是、咧，假设咗你系，调翻转嚟，你要证明唔系，咁你几大剂，证明唔到噶嘛，系咪？咁佢已经告得入噶啦，即系话你冇法子。嗱，点解系咁咧？因为咧，就你要证明，我哋一般讲证明佢人犯罪，证明佢有行为啊，有埋意图啦，系嘛？你系证明唔到呢个人拎住嚿毒品，佢系有意图拥有呢个毒品，你要知证明个行为上佢拥有一嚿毒品啫。 啊，有个观点叫冇合理疑点，系咪呢个？ 系，唔系冇合理疑点就系超越合理疑点，超越合理疑点。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咁咪指个 level 啫 ，proof 嘅 level 啫。 系， 佢呢个直情系调转咗个 burden of proof， 举证责任嘅啫。 嗯， 嗱，一般咧，如果系任何咧，你打劫咁啊，抢嘢咁啊，打交咁，都系控方要证明你。打人噶嘛，同埋你有心打人喎。咁、啊、如果你话喂，我掟嘢，我唔系想打人噶，我一时甩手跌出去啫咁样，即系掟水杯咁啊吓。我拎住杯水啊，本来同佢庆祝啊，祝佢身体健康，咁样一下就掟咗跌咗出去咁。咁嚟个观讯就得噶。咁而你话喂，咁你系咁讲嘅时候咧，你控方要设法子即系证明咧。你 系 有 intention 嘅，所谓一个控制嘅即证据嘅责任喺控方噶嘛？咁你系咁讲，咁佢要设法子揾多啲旁观嘅人啦、 啊，人证啊、物证啊、 证供啊，系啦，或者你曾经自己喺个网台度话我系掟佢啊、我吹啊咁啦，系嘛？即系呢啲咪证据咯，类似啦、啊，你 系 要揾到呢啲证。 但今次呢单 case 系点讲啊？好似冇客观证据噶系嘛？ 边度单事？藏毒 系啦，藏毒。 藏毒唔系噶，嗱唔系证据就系我喺你嗰度嗱，行为上你拥有啊。 即系你间你 own 嗱，你 own 嗰间屋。 own 嗱啊嘛，现你嘅 control 啊嘛，现 possession 啊嘛。 嗰间屋系佢定系成龙？ 唔系间屋系边个唔紧要，你租咗又系你噶啦。 哦 okay、 你酒店房间，因为你嗰阵你 hold 住，咁你系你噶啦。 房东啊。 系啦， 要保持呢、這 个系啦， 冇呢个 咁咧 喺度吓。 嗰日系咪即系嗰次即系好似姓欧嘅回归前嘅事啦，十几年嘅咁咧，就系、是、有个导游去菲律宾，有一个游客啦，即系系带即系话被佢有毒品咁啊，坐咗判咗终身监禁啊，后屘阿谢伟俊你救翻佢诸如此类，嗰年系几大新闻下嘅。 咁但係佢個情況都係因為佢係導遊啦，嗰個袋係佢嘅，過關嘅就係個袋係佢，個袋裏面有毒品。 啊， 咁就已經告入咗噶咯。咁佢梗係好多理由，唔知幾時俾人調換咗啊，諸如此類啦。咁可能都係有啲疑點嘅，但係問題咧，即係個官點睇咧？但問題你知個意思即係話咧，我知道嗱，我係控方，我證明嗰個袋係你嘅。当时是你的 control 的范围，在你的范围里面是你的嘛，在你的范围、啊、那呢就假设了是了，那呢就告得了，那然后你就惨了，要找证据，喂我不是我的，当时我是同色样被人换了，诸如此类，是不是诸如此类，现在是好了，又可以抄闭路电视，那你就变了呢自己是很难证明的，那怎么样，你不是说不妥，比如我的屋里面有毒品，那我不是很大剂，是好大剂噶，告得噶啦，已经告咗我啦。跟住我就只系证明我三个月都冇翻嚟喎，你唔信问下刘亚刚家嘅诸如此类，我从来唔喺间屋里边噶，我俾咗个 friend 住。咁佢你又混咗嚿毒嚟，我真系唔知喎。咁嗱，你要设法之证明自己系唔知嘅、啊，因为个 law 只系话咧你系咧，咁咧就告得你啦。而系 common law 里边呢、這个就系所谓调转咗嗰个举证站。当控方证明啲初步嘢咧，就唔使证明咧。你是有 intention 啊，你真系知，而你要证明自己唔知，调翻转嘅。 嗯。 咁咧喺法律里边呢一种情况，调翻转嗰个 burn down pool 系少，极少极少，因为咧咁啊好容易有冤案，亦都唔会方便控方嘅，因为咧控方嘅责任永远都系控方去证明你有罪噶嘛。咁你如果话喂我唔知喎，诸如此类，咁就控方证明你知嘅必要。 啊。 所有嘢都系嘅。咁其他 crime 都系嘅，都系嘅，唯独是贩毒咧，贩毒啊、藏毒呢啲系调转咗嘅，仲有一样调转咗，仲有一样调转咗，即系当系常识之啊，就系公职人员，讲公务员啊， 行为失当罪啊， 唔系收入与官职不相称啊，当你拥有财富咧，就假设你嗰啲财富你解释唔到咧，就系贪污得翻嚟， 即系许仕仁呢家情况啦， 系啦。是啦，公务员嘅啫。咁呢係假设嘅。但係个假设先係调转咗个，佢只要证明你拥有财富而你解释唔到呢、 嗯、 而你向法庭解释自己要。係咪即係控方认为你都係解唔到㗎啦，你个或者你个解个唔通啦，咁就摆你上庭。咁你自己解即係要个庭相信啦。咁呢当然个标准就唔係超过合理怀疑嘅、 啊。 比较可信就得㗎啦。可能係解到咁就算㗎啦。即是法庭要求是低啲嘅，控方要求咧就系超过合理怀疑嘅。 嗯， 系、啊、咁，因为呢样嘢系保护个被告噶嘛，无罪推定噶嘛，所以就 系 保护，即系一般嘅原则系尽可能保护个被告。咁咧就要控方至少证明埋佢有意义做嗰样嘢。可能无论 刑事都系所有刑事都系咁噶。 所有刑事都系噶，你假设咗系都得噶啦，即系除非佢写嘅时候系调转咗个 burden of proof 啦。 文字是另一样嘢嚟啦， 吓。我记得仲系有一啲 burden proof 调转咗嘅，我接触过嘛，因为 系 咁嗰阵系搭屋啊，喺官地上高搭木屋，咁你都冇听过告啦，系咪？已经可能三十年冇告啦。咁嗰阵时突然间有段时间搭木屋好猖獗噶嘛，咁啊非法建筑嘢喺个土地官地上，咁咧就改变咗条 law 嘅，后屘就咧假设即系你。非法建嘢咧，就系、是、当你系会进行呢个贩卖用途啦，即系建屋非法搭建啦，证明你就系啦咁样。咁咧，嗰阵个 law 改咗之后咧，我哋就留意有冇判重到啦。点啲官人唔系好理呢样嘢，即系喺判案嚟讲啊，虽然都算系判得二判得入噶啦，咁佢唔系好理咗呢、這个，不过都调转咗呢样嘢。总之都系觉得系啦，咁佢条友通常系现场拉到啊，咁样搭屋啊，咁样就告佢啊，非法僭建啦，喺官地上告。但系而家冇咗呢啲检控好耐噶啦，即系好多 law 都系唔告开冇嘢告啊，或者变咗小事就唔想告啊咁。但系有段时间就好猖獗噶嘛，搭木屋，八十年代初，咁要特登改例，希望系易告入一啲嘢。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就。都是咁难，即系啲官唔系好接受嘅。通常系你总之你证明到未啊？觉得你未证明到佢啫，佢冇考虑到，喂而家调转咗啦咁样。咁一般法例嘅写法都唔会咁样特登写调转咗佢个举证责任。 但是毒品这样东西和贪污这样东西呢就是特别的，是一般人广为人知的，必须小心， 就是调转了， 是调转了的。那么呢你变成你是要很小心，不要自己那个拥有毒品这样东西，不要帮人带。即是比如现在你见看戏都看得多啦，喂个啱啱识佢个懒 friend 咁同我带个公仔过关啦，咁我公仔两万部毒品跟住俾人拉到咁。咁你话唔系喎，唔系我，你点证明我啫，唔系我嘛，咁诸如此类咁你大剂啦。 嗯。 而家好啲呀，可以睇。都唔好啲呀，如果你唔喺个喺个范围睇见到有人拍你膊头啊，跟住你帮佢带嘢诸如此类，即系冇人影到呢啲，咁你哋就证明唔到自己清白。是咪影到仲要即係控方唔会收埋佢整蛊你，係咪为咗多件 case 唔怪拎啲对你有利嘅证据出嚟诸如此类，係咪你个人好困难，毒品就有呢个特点。但係呢亦都因为毒品嘅特殊性严重同埋难以证明你拥有有心去拥有一样嘢。咁唯有假设咗你总之你控制咗一样嘢，你间屋你咁你就大件事啦。变咗毒忽咧，咁你就你决你去话俾人听唔系嘅，你要话俾个官听唔系，咁当然都得嘅。一般业主你系常你好少去噶嘛，咁你唔知就唔知噶啦，系咪 啊？ 系，即系控方都要初步证明你知嘅吓、啊，初步证明，但系佢唔使超过合理怀疑啊嘛，佢初步证明到，咁然后你自己证明自己无辜嘛，咁啊易咗好多喺检控嗰个角度嚟噶。咁呢件呢个房祖命案或者我哋以前听过嗰个名人个仔咁样，佢话提供场所喎，咁样咁提供场所就可能你租咗个地方啦，甚至系酒店啦，咁就系噶啦，喺你嘅地方里面，咁你要证明你唔系喎，调翻转系咪？咁啊难讲好多啦， 咁全世界嘅法律无端端俾人摆啲嘢落你个袋度，跟住过关咁样啦吓。 喂，咁以前警察去屈人，啲古惑仔俾警察屈，咪塞两包嘢落去咁，你又坐硬噶啦，即系又系嘛？咁呢个冇计喎，系嘛？因为容易啊嘛，佢证明佢，而且嗰阵时你喺你话喺你嘅身度攞出嚟就假借噶啦嘛，因为官系信警察噶嘛。 警察嘅口供啦， 吓系啦，咁啊麻烦好多嘅，系咁当然啦，依家就少咗呢啲嘢。 你唔 可以 话个公权力冇公信力噶。 冇得讲喎，即系你知唔知道法律个假设就系，如果你有你讲，个公务员有公务员讲，大家都咁上下可信，咁个官嚟信边个嘅咧？ 咁啊，真系求签啊，祈祷算 Q 数啦。 唔系啊，我听过啲官讲， 真系咁噶。 我就信公务员啦，唔系头先我信公务员，因为佢公务员假设可信啲嘅。即系你个故事，可能大家都讲到实牙实齿差唔多咁，好似两边都系。 公务员就系嘅，不过而家咁样外判嘅世界咧，所以都外判咧就好。 就咁啊，始终 警察都可以外判噶，最后都 系睇个官嘅啫。因为你都系一般嚟讲个假设嚟嘅，有啲嘢，因为啲嘢系会假设咗噶嘛。咁啊，你唔系好知嘅，法庭会假设咗。 嗯， 系咁，但系个假设又可以推翻噶嘛，系嘛？咁亦都有啲官唔中意跟呢啲假设噶嘛。但系毒品就跟硬噶啦，跟硬啊！即系如果收到几嚿毒品咁，跟住又望下你个样睇，你个样都系似导游。 但系判死刑系好少啦嘛？呢家 唔系香港冇噶嘛？冇死刑噶嘛？ 大陆啊， 大陆啊唔少噶，我估即系啲大毒枭咧，嗰啲就会白咗佢。即系当然系指大量制造嗰啲咧，但系普通人应该就唔会噶啦，都少噶啦，即系唔会咁易啊死刑啊，死缓啊，即系终身监禁啦，咁即系。咁就好多地方都仲有喎，即係你藏毒啊，帶幾個毒品嗰啲咁啊，咁就真係十年以上喎，一喐就，跟住如果你係嗰啲黑社會組織啊咁樣一拉到嗰啲咁人咧，就唔同你客氣咯，嗰啲係終身監禁嘅，係嚴重罪行嘅，極嚴重罪行。咁啊，至於呢個名人嘅仔咧嚇，房姓男子咧就大件事啲啦， 房姓男子。 啊，因为提供地方同埋有好多毒品揾到， 嗯， 呢个大唔大剂？梗系大剂啦。正常讲，分分钟系十年以上噶啦。 啊， 即系唔徇私嚟讲，十年以上啦。 唔徇私嚟讲啊？ 系咁，大陆当然啦，你啲名人咧，有时系可以 可以輕啲嘅。唔係呢個中國人嘅思維。 輕啲嘅咧，咁呢個情況就不適用於阿習總當政嘅時代嘅。 習總唔係㗎，咁老人講㗎，因為唔需要去佢嗰度，唔好假設佢 乜事。問題就係好似啊呢、這個。阿成龙大哥就好似想同阿习总啊通话咁啊嘛， 咁啊唔系通常都系咁讲嘅。唉、哎，嗰阵我识到几个烂鬼法轮功，佢都话江泽民要整死佢嘅，要拉佢坐监咁。讲、到自己咁重要，咁未必嘅，关即系、就是、你都冇理由妄居打俾习总系咪？ 啊， 一打俾佢，佢都唔鬼理你，唔简单系咪？咁冇理由㗎嘛，为咗你。 你唔撩佢又自可，你一撩佢呢 衰多严重。 係啦，本来十年变咗廿年。 佢可能就哦咁啊。 我最得呢啲㗎啦，咁样。 跟住话俾嗰啲下面啲听边个博入嚟㗎呢个电话。你哋唔該揸正做啊，重啲啊要。梗係咁㗎嘛，你除非私人交情啊咁样。是咪？咁佢就可能即係帮你啫。如果你唔系你就唔好乱咁嚟喎，有时呢啲嘢。或者你疏到啲中层嘅意啲喎，你打俾最高领导人，咁即係懒即係找死㗎呢啲。咁啊祝佢好运啦，係咪？即係我又觉得即係死刑啊，咁基本上我啲人唔赞成死刑嘅人咁一定唔啱㗎啦。咁你中央金甲嘅意思呢，其实就过咗二三十年呢都係应该放嘅。係咪？即係除非佢喺监狱里面又做大佬又成更加混账咁样，咁就另计呀。唔係三十年呢个人乜都借咗㗎啦。即係亦都做过嘅嘢亦都冇乜意思。 喂，黄金个三十年喎。 咁亦都已经变咗人道理由啦。比如而家三十岁入咗踎咗三十年六十岁咁放返佢出嚟过返。十零廿年普通人生活都合理啦，系嘛？咁啊，即系咁。咁但系你话有冇冤案呢？咁样唔系好尊重嘅人权一回事啊。咁啊，都难啲噶啦。佢咁嘅人物就唔会咧乱咁屈佢噶啦，系咪？又冇得罪人，咁边个屈你啫？系咪？ 假设啫，呢、這个都系吓。 系咁啊，拍埋晒片咯，你自己认咗咯，咁样。唔系好难搞噶啦， 不过呢种咁嘅行为就非常唔文明咯，就咁讲啦。 唔文明啫，只系唔文明啫，就未必 等于。我哋所有文明嘅定义就在于系一套健全嘅体制啊，无论系政治体制或者系一啲叫做啊， 阿摩定嘅 国际 价值 咁样先文明噶嘛。 包括尊重人啦， 系、哎、咁， 佢 唔 系好尊重啊嘛，即系佢，你就算系疑犯都要。即系明知佢系都要，即系礼貌对待啦。咁呢个就过来唔轻噶啦，呢、這个就冇得讲啦。 疑犯啊嘛， 佢唔系疑犯，当咗系嘅啦已经。 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